交通行业也是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市交通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吴世江介绍，十四五期间要继续明确慢行优先、公交优先，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等，不断优化出行结构，为公众释放更多出行便利。 到2025年，预计新增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里程300公里，进一步扩大地铁站出入口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优化停放秩序，在市郊铁路和远端的地铁站增建小汽车驻车换乘的停车场，继续实施绿色出行碳普惠行动，通过碳交易平台激励公众绿色出行的意愿。到2025年，中心城区的绿色出行比例力争提升到76.5%。 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高大伟透露，到2025年，全市绿色生态格局将更加完善，老百姓出门见绿、开窗见园的美好生活愿景愈发清晰。 全市的森林覆盖率将达到45%，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的覆盖率呢将达到9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呢达到16.7平方米。除核心区外，其他14个区全部创建成国家森林城市，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的绿色福祉。 2021第三届北京国际公益广告大会昨天开幕，多家全国性广告行业组织发出规范明星代言共塑文娱生态倡议书。倡议书提到，自觉抵制阴阳合同，坚持依法纳税，拒绝在任何虚假违法广告中进行代言，自觉抵制炫耀、攀比、腐化奢靡、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和流量至上、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加强学习，不断提高业务素养和道德修养。 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打造的动画电影《我们的冬奥》官宣定档，明年1月15号将在全国上映。影片故事围绕冬奥村开村仪式展开，讲述了一个关于团结、梦想、勇气和拼搏的多篇章故事。 北京演艺集团出品、北京歌剧舞剧院制作的舞剧《28天》将于12月16号和17号在27剧场首演。28天以历史真实事件为蓝本，通过舞蹈与会讲述了1949年开国大典背后一群年轻人对于信仰和责任的坚持。 国内方面，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宫课堂第一课今天下午3:40开始，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在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全程现场直播，欢迎广大师生收看。 授课活动将通过天地互动方式进行，在中国科技馆设置地面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设置地面分课堂。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昨天印发《关于做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工作意见》，将职业本科纳入现有学士学位工作体系，二者的学士学位证书格式一致，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务员等方面具有同样效力。 咬文嚼字编辑部昨天发布2021年度十大流行语，分别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小康、赶考、双减、碳达峰、碳中和、野性消费、破防、鸡娃、躺平、元宇宙。 我国快递进入千亿件时代，昨天国家邮政局快递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达到1000亿件，快递规模从2018年的507亿件实现了翻番。 据介绍，今年第1000亿件快件是一箱从四川省眉山市多月镇正山口村寄出的爱媛城，由中通快递承运，昨天发出，今天上午送达陕西西安的受件人。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保命钱和看病钱，基金安全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蒋成佳昨天在媒体通气会上介绍，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严厉打击医保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18年到今年10月，一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大约234万家次，处理大约100万家次，累计追回医保基金大约506亿元。 我们再来关注各地的新冠疫情。昨天，浙江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12月5号以来，截至昨天下午3点，浙江省宁波、绍兴和杭州三地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41例，包括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例，无症状感染者13例，初筛阳性16例。其中，杭州萧山区和绍兴上虞疫情与近期省外疫情相关联，属于同一传播链。 杭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最新通报，截至昨天夜里11点，本轮疫情已经排查管控密切接触者644人，次密接4323人，核酸检测都为阴性。感染者所住小区、工作场所以及周边区域人群首轮采样223185人，结果都为阴性。 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会上通报，昨天0点到下午2点，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例。 根据通报，11月28号，满洲里开展了第一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到12月7号已经完成10轮大规模核酸检测，累计检出阳性样本477例，已经确诊461例，其他阳性有待临床复核确认。昨天早晨6点，满洲里开始第11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月7号，德国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在柏林正式签署联合组阁协议。8号，德国联邦议院投票选举新总理，来自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奥拉夫·舒尔茨当选新一任德国总理。 舒尔茨1958年出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青年时期加入社民党，曾经担任汉堡市长、财政部长和副总理等职务。 舒尔茨晚些时候前往总理府与默克尔正式交接，长达16年的默克尔时代正式落幕。分析人士指出，如何带领德国解决面临的诸多挑战，考验新政府内部各方的政治智慧。 财经方面的消息， A 股历史上最贵新股今天申购。根据发行公告，和脉股份将在科创板上市，发行股份数1000万股，每股定价557.8元，今天开启新股申购。 A 股史上最贵新股出炉，中1000需要资金将近28万元。 招股意向书显示，和脉股份是一家以光伏逆变器等电力变换设备以及电器成套设备为主要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市场分析，和脉股份大概率会在本月下旬上市。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消息，全市88个逾期未安置项目力争3年清零，第一批11762户居民搬新家。 北京青年报报道，河南驻马店天降陨石引来千人淘宝，专家表示靠陨石致富不靠谱。 新京报调查，中介套改去世司机驾照过户给购证者，49人犯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罪被判刑。 新华社消息，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意见，严格规范减刑假释工作，确保案件审理公平公正。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开始的北京新闻关注，市政协带着职工新生上两会热线开通，20多位委员连续2天值守北京职工服务中心12351热线，倾听意见和建议，对普遍性问题将形成提案，提交到即将召开的市政协全会，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 7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来关注，西长安街城市森林公园群基本建成，西山绿道建设项目将于明年开工，崇礼冬奥遗产将打造成巨型冰雪乐园，雪如意底部可以转为专业足球场。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40周年，40年来汉译名著已经出版19集，即将达到850种，堪称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被誉为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一起回顾汉译名著走过的40年。 今天下午，天宫课堂将开启第一课，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将在中国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同时面向全球直播。8年前，神舟10号任务中，中国航天员的首次太空授课吸引了全国大约6000万中小学生听课。相比8年前，这次的天空授课有什么不同？授课中的实验选择有哪些讲究？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当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2021北京红色旅游地图发布，地铁8号线剩余段建设进展，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本市一些公园景区对未成年人免门票的消息，近期引起了不少家长的关注。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市属公园中的九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已经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天坛陶然亭公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经对未成年人免所有门票开放。颐和园耕织图和艺术堂、中山公园来进宇轩、香山公园双星别墅等八处革命纪念地旧址、北京植物园129纪念地、玉渊潭公园中国少年英雄纪念碑，这些公园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一直都对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所有游客免费开放。同时对大中小学生20人以上集体参观实行预约免公园大门门票的政策。针对大中小学生学习党史的不同需求，市属公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推出定制化红色研学服务，将公园中存续的革命历史、红色资源作为生动的现场教育素材，通过组织学习培训、观摩讲解、专项考核，培养中小学生成为公园红色文化小宣讲员，为游客提供义务讲解。目前天坛、香山、陶然亭、颐和园、玉渊潭、中国园林博物馆都与属地中小学共建有学生实践课堂，年均接待学生来公园培训、志愿服务实践2000多人次。今年以来，市属公园中的九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累计接待超230万游客参观学习，其中青少年近80万人次。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3摄氏度。受高空槽影响，今天早晨本市东部仍有雨雪天气，下午天气逐渐转晴。 据体育报示，今天早晨到白天阴，东部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小雪，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3摄氏度。今天白天阴转晴，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今天天安门广场升旗时间是早上的7点24分，降旗时间是16点49分。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刘家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公司拖欠员工工资，并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如何保障自身权益？ 像我工资的话，算到10月份为止的话，差不多11万多吧。 热线回声：小区附近建筑垃圾消纳厂问题多。报道播出后，属地回应已经整改， 所有的裸露土方及作业面善待的问题都进行了查漏补缺。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有市民楚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是鸿华国际医疗控股有限公司的员工，从2020年开始，公司就开始长时间拖欠员工工资，临近年底此类问题开始凸显，员工一旦遭遇被拖欠工资的情况，该如何讨要自己的劳动报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楚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是2016年入职鸿华国际医疗控股有限公司的，一直从事技术方面的工作。早在2018年，公司就有拖欠工资的现象，不过之后会分次补发。但2020年以来，拖欠工资的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变本加厉了。 像我工资的话，算到10月份为止的话，差不多11万多吧。然后加上10月份工资，怎么也得有个1万5吧，也得将近13万了。而且公积金处于一直断缴的状态。 工资一拖就是9个月，十几万的收入迟迟拿不到手。让楚先生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我自己也有房贷，然后在北京也租房了，我现在完全都是借钱，然后呢朋友催我还钱，后来特别着急，那会儿都已经是甲状腺发炎，然后呢连续高烧20多天。 更让楚先生不能接受的是， 因为自己多次讨要工资，公司在今年11月底单方面解除了自己的劳动合同。 我前段时间有病，然后找到申请公司不给我发，上周吧，然后我俩闹，反正说一些挺过激话，回来之后他就给我开除了。 就单方面解除了？ 对，单方面解除。 那实际上您的劳动合同是到什么时候？ 到2022年5月31号吧。 楚先生还告诉记者，公司涉及拖欠工资的员工至少有150人，金额近千万。 最重要的时候就是我们公司前前后后拖欠工资离职的人数就已经100几十人了，然后包括在职的人员也有差不多30-40人，也都拖欠着工资。 涉及的人数是100多人， 嗯， 金额呢？ 金额大概差不多得有8-9百万，小1000万了。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鸿华国际医疗控股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曾先生核实情况，对方表示， 我现在具体的情况是财务法务在处理这件事情，是仲裁，不是拖欠工资，这很正常。 那是什么原因要导致这种劳动纠纷？ 劳动纠纷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嘛，就是辞退的员工。 那就是没有拖欠工资这种事情？ 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疫情影响有晚化的情况，对，但我们都已经都在正常的化了。 当记者继续追问细节时，对方表示不便回答。而对于曾先生提到的工资已经正常发放的说法，楚先生表示无法认同，同时提供给记者一份自己讨要工资的录音。在录音中，首席执行官曾先生给出的拖欠理由是没钱。 要是有钱不发给你，我对不起，是没钱了，你知道吗？你给我急有什么用？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弄，不要给我添乱，我现在赶紧要处理事情。 我没给你添乱，你说你在群里发邀约，我等。可是呢，一次又一次的失信，对吧？ 那么，鸿华国际医疗控股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到底如何呢？记者在天眼查网站上查询到，这家公司已经被列为最高人民法院所公示的失信公司，同时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企业，风险等级高，并且网站上也列出了多条这家公司没有按时履行法律义务被强制执行的信息。楚先生说，这些都是离职员工走法律程序讨要工资的判决。就这一情况，记者联系了鸿华国际医疗控股有限公司注册所在地区的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询问维权流程。工作人员回复， 前期30天可以选择快速调解，看单位配合程度，如果单位不配合的话就直接立案，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之内受理完成，会对单位做行政处罚，如果单位拒不支付的话，那最后只能移交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的说法，员工遇到被公司拖欠工资的情况，可以带上有效证件去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立案，但像楚先生这种同时被解雇的情况又该如何维权呢？随后记者也咨询了劳动保障领域资深专家马国华律师。马律师建议，楚先生申请劳动仲裁，涉及违法的话可以主张双倍赔偿。 要单方面解除合同的这个，我就建议他去走劳动仲裁。 那像他这种个案的话，他要求赔偿是不是可以得到支持？ 如果说是违法辞退，那就有双倍赔偿嘛，去根据他的工作年限，因为咱的补偿金是1年工龄1个月工资，违法解除的话呢，那就是加倍嘛。 另外，楚先生还告诉记者，他了解到2019年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了变更，现在的法人并不是实际执行者，因此大家担心难以追责要回薪资。对此马律师表示， 要是这种的话，那他单位还是应该承担全部责任的，那等于是单位没变，法定代表人个人变了，这应该是不影响的。 楚先生等人最终能否拿回属于自己的工资，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曾在今年11月7号报道过，家住唐家岭路1号院的多位市民反映，小区东门对面有一个建筑垃圾消纳厂，开工后常常是漫天粉尘，噪声污染也很严重。当时居民们说， 建筑垃圾的堆高大概能堆到3-4层楼那么高吧，然后在那里做加工粉碎，有很大的扬尘， 它一轰轰也有噪音呢，晚上轰隆轰隆轰隆的。 另外，居民们表示，小区门口的唐家岭路是整个小区唯一的一条进出口通道，而建筑消纳厂就在唐家岭路的东侧，与小区一路之隔。此前，施工单位为了排水便利，就在消纳厂临近唐家岭路的院墙上开了许多小孔，一下雨，雨水就顺着墙边高高垒起的建筑垃圾堆流向了唐家岭路，加上唐家岭路北段本身地势较低，导致路面上常有积水，影响出行。 他这些堆上这拉垃圾，就整个这沿这一溜这墙，下最大雨的时候有20-30公分深浑水，行走车走都费劲，慢坡人走。 居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一系列问题，是由于这家建筑消纳厂手续不完整。记者此前联系到这家消纳厂的管理方，北京中祥路桥公路材料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方称自己是有证经营，但环评报告还没有办理完成。 咱们这是属于昌平区政府指定的消纳处置厂，咱们的环评报告一直都没有下来。 当时记者将消纳厂没有办理环评报告一事反映到了昌平区生态环境局，同时也向属地昌平区史各庄街道办事处了解情况。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表示，这里确实是正规的建筑垃圾消纳厂。对于居民反映的扬尘、噪声和排水问题，执法人员会加强监管。 咱们这边一直是有在执法，有在监管的，之前也有处罚过。那我把这些会统一给我们的主管领导，跟他上报，会派我们一些执法部门去处罚。 近日，昌平区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联系到记者表示，这一建筑消纳项目是临时性的，不需要出具环评报告。 他这个项目是一个临时建筑垃圾处置点，不在环评要求的范围之内，他有城市管委备案的，到今年年底就到期了。 记者又向属地史各庄街道办事处核实，对方称报道播出后，街道办联合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了整改力度，目前建筑垃圾消纳厂的噪声、扬尘和排水问题都得到了有效治理。 所有的裸露土方及作业面扇盖的问题都进行了查漏补缺，另一个就是调整了作业的时间，将那个产生噪音的作业放在白天。第三个就是咱们在那个施工作业的同时会增派洒水车，加大洒水降尘的频次，您反映的汛期排水的那些孔都进行了封堵。 同时，这名工作人员也表示，这一项目在备案时间到期后会腾退并清空场地。 我了解到的就是备案时间到12月31号，没有下一步呢，就是根据规定来12月31号要清退。不过它即使以后这片不是建筑垃圾场，它也是我们属地的辖区，我们也会对它进行监管。 记者也再次联系到唐家岭路1号院的居民，对方表示， 就是现在是比原来要好一些，真的特别感谢，有了特别大的推动。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之前也呼吁了很长时间，反馈的一直都不是很积极，我觉得还是咱们这边给了特别大的支持和帮助。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川子，主持人于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